节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。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布满灰尘的月藏第二页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，却被季风变现。 You know，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，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。老人他默默牵着线，和我一起哽咽。也许明天，也许后面。 一点却走向缠绵，宁静前夜，老人守候在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